欢迎大家收听历史冤流第四集，呢度就有 Alex， 系， 同埋我家灿生，系，大家好， 大家好， 就首先多谢大家支持啦。有啲网友认为我哋讲嘢讲得慢，咁我哋会 改进， 我哋会留意嘅，改进下，睇下我今次讲嘢讲快啲，因为我惊自己咬字唔清，大家听唔清楚。 系， 咁我哋回顾翻上一集先啦，吓、啊，照旧。第三集嗰陣，我哋就提過呢個青铜時代崩潰嘅事件，就 Bronze Age Collapse， 就喺呢度係由於不斷嘅天災、地震加埋人禍，就而造成令到成個東地中海東地中海愛琴海所有文明被毀滅。咁啊，而總結佢呢個文明被即其實喺當時嚟講是人類史上第一次發生，正確來講是突然間幾個民族一個文化圈全部毀滅了，唯一可以比得上的就是這個羅馬帝國毀滅，中國來講就是進失南道的北方被胡人入侵，不過其實都不算大禍，因為至少有進失，就然之後如果再近似一點，我覺得文化大革命都很近似 或者系呢、這个，或者系个五世纪嘅民族大迁徙啦，类似。 都得。吓，咁样五世纪民族大迁徙系咯，差唔多咯。咁咯，咁啊，如果话呢个教训咧，就系咁。第一个教训就系一定要环保，确保粮食生产系可以延续。第二，必須要有貿易和國際合作，即互通有無。如果不是，你就會很容易產生民族大遷徙等等。即大家看看敘利亞那班友仔被 ISIS 逼到去，搞到去東歐雞毛鴨血，搞到奧巴馬自己都要落，即被阿 Trump 上嚟，搞到一頭煙，就咁解。咁第三個教訓就是中央行政系統是一定要存在 的。 係啊，即等於大台，你啲人話拆咗個大台，你就必須一定要立即起翻。任何人話我哋唔需要大台嘅，我哋唔需要溝通嘅，大家互鬥嘅，嗰個人一係傻，一係想自己做大台嚟奪權，一 係 佢鬼。 係 嚇，咁啊睇近呢幾年香港發生嘅事，大家都知啦。咁啊遊行啊，大家睇下近呢兩年開始慢慢有個大台，新嘅大台組合翻。 是 就是 under 阿戴耀廷教授和埋阿郑宇石教授，两位慢慢可以见到那个趋势系咁。不过香港的政治唔讲，再讲又得罪人，就好多嘢讲噶，影响我哋收视。我哋正纯讲历史。 系 咁咧，就呢一集就系会讲 Bronze Age Collapse 系发展喺公元1200，咁咧经历咗300年之后。即系公元前900年至800年之间，依300年就叫做黑暗时代。点解叫黑暗时代呢？首先就系因为黑暗时代通常最容易发生嘅，第一就系都市嘅消失，第二就系人口嘅流散，好多人流鼠大逃亡，第三就系文化嘅毁灭，即系冇嘢记低。咁大家，如果略略知道文化大革命的话，就其实是很近似。我说很近似就是这解。第一，当时中国的都市是被毛泽东炒起的嘛。 赶 晒啲人农村。但是农村如果没有饭开，就很多人是逃亡下来游水下来的嘛。你听过倪匡刘梦红曾宪子那班那么友仔，个个都说他自己游水下来香港，即是等于一次民族大迁徙。 是啊，不过海上的今次就不是陆上。 呢只系海上嘅民族大迁徙，咁解嘅啫。 系， 咁而经历咗公元800年嗰阵，就有900年嗰阵，人口慢慢再增加翻，希腊本土 Greek Dark Age 嘅人口慢慢再增加翻。喺嗰阵就佢哋开始有一种另一种思想出咗嚟，即系扭转咗佢哋一种行为思想，重组翻一个大台。以及重新再组织过自己的文字，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年代，我们就叫做古风年代。这个古风年代就是在这个希腊和波斯决战之前的年代。 进入咗波斯决战同波斯决战之后咧，我哋就会叫佢做 classical building， 即系古典时代，系希腊嘅古希腊嘅黄金盛世， 即系我哋讲嘅雅典啊、斯巴达嗰类嗰啲啊。 系啦，咁啊，呢个古风时代点叫古风咧？因为佢哋系用翻古时嘅故事嘅题材嚟讲佢哋嘅文学啊等等嗰啲咁嘅嘢。 系， 去关佢潮到好多神话，大家。如果留意到咧，就係佢哋嗰啲陶瓷器畫嗰啲嘢咧，全部係舊年代，即係佢哋認為係神話時代同埋依個叫做英雄年代嘅故事，係好少現制嘅故事。咁所以佢哋就叫古風年代，係咁解。 哦，咁嘅古典年代，即係呢個文藝復興都有呢個古典年代呢、這個。字出现过啊，系咪都系去翻呢个古希腊文艺复兴年代咧？似系 算系啦，算系啦、哦，但系并唔系真系极，但系并唔系真系嘅。点解咁讲咧？因为当时嘅希腊人，古风年代嘅希腊人，第一文字已经唔再用翻米石尼时代嘅文字， 系 啊，即系大家系要睇嘅传承。第二，佢哋嘅建筑物系已经唔同，譬如话以巴特隆神殿为例。巴特隆神殿的前身其实就是这个米石尼时代希雅典的皇宫，将个皇宫拆了变成巴特隆神殿。那究竟巴特、究竟巴特隆神殿是不是传承了米石尼呢？即等于中世纪拆了一些 pagan， 拆了一些异教徒、那些这样的神庙在上面起了个 church。咁究竟系咪 church 系承继咗罗马年代嘅咧？大家都一定认为唔系噶， 唔系，喊咗成千年啦。 系啦，依个就系依个原因啦。即系正如而究竟而家嘅中国系咪传？而家嘅共产党治下嘅中国系咪传承咗以前民国时代嘅中国咧？ 啊，两样嘢嚟嘅。 即系清朝时代嘅中国咧？我觉得就唔系，至少文字系有分别嘅。 系。 但是现在共产党就说自己才是正宗，我是革新了他、 因为他人多嘛， 拳头大啫， 拳头大人多嘛，你以前、你以前民国得四亿人口，现在有十五亿人口，是不是十四亿人口？ 是啦， 那我必定传承于你啦、不是就别忘啦，是不是理论上啊， 他认为是啦，是即是 你又不能够忽视这段历史，但是究竟是不是很难讲，即是正如 church一间 church 喺将一个罗马以前嘅神殿改建变成一间 church， 究竟呢间 church 系咪传承咗罗马诸神年代嘅文化咧？呢、这个永远都系一个 question mark 咯。 系 啊，咁啊，哇，讲多咗，咁啊，呢一集就系讲到底希腊人系。有一乜嘢因素令佢走出咗黑暗年代，揾翻自己嘅文字，啊，揾翻自己嘅文化定位，砌翻一个喺好混乱，好似中国嘅战国年代一样，几廿个城邦系打来打去，啊，但系佢最后揾翻自己一个好松散嘅大台。 系就系、是、今日嘅主题啦，佢就系曙光啦， 就系曙光。 系啦， 系啦，咁啊，开始啦，曙光。咁啊，我哋成日话希腊系黑暗年代，咁究竟公元前1200年之后嘅黑暗年代有几黑暗咧？咁啊，我哋以克里特岛为例啦，吓，克里特岛系一个海上文化，佢哋如果大家打开地图就见到佢系位于爱琴海嘅中央，系一个交通枢纽，所以正路咧就系会同对外嘅贸易系好接触系好频繁， 系啊， 但系考古学家。在这个公元前1000年左右就根本上是找不到人类的痕，在平地上找不到人类，很难找到人类的痕迹，他们是完完全全不明白的。是一个谜，就是认为他们说是不是死了呢，就 是一路到人，突然人不见了。 是的，那么一路到公元前到公元1970年那阵，那阵有一个考古学家，他就倒转嚟谂，平地冇人就并不代表山上面冇人。于是咧，佢就走匀成克里特岛嗰啲山，就喺佢嘅东北部嘅岛嘅东北部一个 海拔1100米，即系2200米嘅山上边。 系哇，2200米好高喎、啊，山顶咁滞喎。 啊，即系近似大帽山系几多？我真系 大帽山900几米啫嘛。 哦，仲高过大帽山。 系我等一倍啊，系啊。 揾到咧一啲佢喺高处望落去就见到一啲乱石堆。我哋睇嘅话，外行人睇就认为乱石堆，但系佢内行人一睇就知道系一啲石屋嘅地基。 地基系或者系喺啲冧咗嘅石墙啦。 吓，咁佢去嗰度掘下掘下，就俾佢揾到有几件嗰啲烧嘅陶器啊，嗰啲咁嘅样嘅嘢。 哦，即系人类嘅痕迹啦。 有人类嘅痕迹，咁呢笪地方叫卡票吓。咁如果大家睇 YouTube 咧，就会见到我哋圈住咗嗰个地方叫卡票嘅地方。 系。 咁嗰条村咧，就大约掘出嚟就大约有3500人左右。就即系估计可以容纳3500人， 哇，都好大，好都有个城池咁大咯。如果系有3000几人住嘅就 吓，咁即系所以其实啲人系走咗上去个山上面住，但系个地理位置其实唔系咁适宜居住。点解？因为佢系面向北，咁啊冬天啲北风吹过嚟咧就唔系好过瘾嘅， 系啊，食晒风 咯。而且可以耕作嘅地方系好少，咁咧揾到有好多农舍，即系要嚟捉养下羊啊，养下牛啊嗰啲咁嘅地方。 哦、啊，即系以畜牧为主啦，就唔系以农 变成以畜牧为主，即系唔系以耕种为主。如果大家记得我哋第一集讲过，农业系文明之始啊嘛。 系啊， 咁佢系由农业变翻做畜牧，即系倒退咗啦。 系、哦。 而佢，但系唯一可以话嗰个地方系好嘅就系嗰度系易守难攻， 因为山顶啊嘛，山势系咯，你上人上山都难啦、啊，你唔好话敌人，即系类似中世纪嘅城堡咯，中世纪城堡都起喺山势上面嘅， 系，咁所以即系换言之，佢哋推断到当时嘅人咧，可能系畜牧喺下低，畜牧养到咁上下，突然间一见到。喺个山嗰度有人 hold 住，一见到周围有啲咩，觉得海上有风吹草动，就敲锣打鼓，叫翻啲人上山。 哦，即系真系 未啦， 即系似中世纪啊！而家真系黑暗时代。 吓，咁啊，就走翻上山，系一个避难所嚟嘅啫。 系啊， 吓，咁啊，而搵到佢哋烧到嗰啲陶器咧，就同米洛斯年代、米石尼年代烧嗰啲陶器嗰啲女神像系争好远。 哦，即系个质素。同埋嗰个工艺 美吓咁美感，美感系争好远， 即系艺术程度不足啊！而家换翻自己术语就 系啦，就好朴素。咁啊，大家谂下一个海上嘅文，一个海上嘅地方，克里特岛都搞成咁，咁啊一个陆上嘅地方为主嘅希腊，咁更加系好麻烦。咁我哋讲过，当时希腊系因为农奴啊嗰啲，即系比较。唔识字嘅多利亚人反抗入侵啊，而造成佢埋石尼人离开噶嘛？咁呢班人揸庄，即系等于文化大革命嗰阵嗰啲土佬打倒晒地主，打倒晒知识分子之后，喺度搞文革，哇！我好威，我好威，但系其实佢哋唔识搞，一模一样。 哦，即系打完土豪，分完田地之后，发觉自己唔识耕田嘅，原来大镬啦。 吓、啊。系啊，就唔识耕田，即系唔识点样去 run 一个国家。 系 咁啊，而且佢哋净系识得杀，即系大家互杀互斗。 哦，即系同后来啲维京人一样。 吓咁啊，净系识互杀互斗，咁于是啲人咪唉走上山保护自己啦。咁或者啲人口流散，即系喺嗰度四散。咁啊，所以就系揾唔到任何人嘅痕迹。好难揾到痕迹就系咁解， 或者佢啲屋都系好简陋啊，冇乜嘢可以即系建筑物长期可以留低到咯，或者系 可能系 系 啊，咁啊，但系个情况咧，大约喺公元900年度咧就有改变啦，嗰阵嘅人口系增加翻，就考古学家就揾喺公元900年度喺希腊揾到一啲墓。咁就喺个墓入面呢就揾到一啲戒指。 咦，即系盗墓者。 系啊，喂，搵唔到生人，可以搵到死人噶嘛？ 系啊， 啊，咁喺个骸骨就俾佢搵到有呢个金戒指，系埃及式样嘅金戒指， 真系开始有翻贸易啦，好似系嘛？ 系啦，即系啲人开始由山上边去到平原，再去翻海近海，开始有翻贸易吓，咁啊，可能口耳相传嘛，嗰度咁即系搞得掂啦，开始咁啊，而且嗰啲陪葬品啲色样系几靓嘅，嗰啲衣服嘅色样， 咁、哦、即系开始有进步啦，文明， 文明开始有进步啦，你亦都开始有啲耕作嘅痕迹啊，等等，即系开始走出嗰个愚昧啦，吓、啊，咁 即系复兴翻好似， 开始复兴翻啦，而当时亦都系同头先我哋讲嗰个克里特岛嘅避难所吓。啊卡皮呢个避难所，后尾佢系发觉佢都系大约公元前900多年到，啲人系慢慢迁出嘅，嘅时间系好吻合，即系话公元前900多年到，无论系喺海外嘅克里特，还是系喺呢个希腊本土本身嘅，都系大有改进，所以佢先至由山走翻落去平原。但系当佢到咗大约800多年左右，问题又发生啦。 系 咁，即系其实同买石泥嘅文化系一样，问到问题一样，就系、是、你人口不停咁增加，你每个人嘅人均粮食，你就会减少噶啦嘛。 系啊，仲同系第一集讲嘅问题一样。第二 系永远都系解决唔到嘅。咁啊，买石泥人，咁啊，佢哋其实当时都系不停咁打仗噶啦。 系自己打自己。 自己打自己噶啦， 其实都系因为抢粮食啊，抢粮农地咯，主要都系 抢粮食、抢农地打嘅，抢粮食、抢农地、抢水源。但系佢，譬如话我哋系第时讲到斯巴达，佢哋都系喺嗰一段时间都系打到九彩，同附近嗰啲人都系打。 之后文明啲打重金， 系、嗯。但系嗰阵打就系为咗权力啊嘛，而家打就系为咗粮食啊嘛。 哦，因为有咗文化之后，有咗文字，有个体系之后，就开始真系大家去玩政治啦。 系啦，咁但系佢哋打到咁上下，就知道唔能够继续咁落去。 系 咁咧，就有一样嘢个解，就好可以咁讲，好幸运地有一样嘢就令到佢哋嘅思想改变，即系可能会有另一条出路。呢样嘢就系诗歌，咁就系。荷马史诗， 我上一集讲嘅荷马史诗就有一个，即系开始有翻人性嘅故仔啊，出翻嚟 系啦， 有个学习嘅模样， 有个学习嘅模样，不过系口耳相传，并冇文字记录嘅学习模样。 系 诶， 嗰阵时为嘅文字冇咗， 因为文字冇晒啊嘛，咁唯有口讲，即系等于大家听《三国演义》最早期系说书人讲嘢噶嘛。 即系收音机，大家听收音机咯。 系，大家听收音机咁一样啫。咁即系譬如话，啲人行到去个酒馆，咁啊叫个诗人喂唱两首歌啊，唱咩歌啊？讲下啲英雄年代有啲咩好嘢咧？咁啊讲下讲下，变咗做打菜咯。啲人记得噶嘛。 哦。 咁每个人咧都会有一咁，但系譬如话雅典嘅人讲菜嘅嘢。同埋你斯巴达嘅人讲塞嘅嘢，科林斯人讲塞嘅嘢都有唔同噶嘛，因为大家一定会捧翻自己乡下啲英雄。 哦，系啊，因为系希腊联军去打佢噶嘛。 系，咁啊，但系咧，我哋讲嘅咧，而家未讲塞字，我哋唔讲木马屠城记呢个故事。 系呢、這个呢、這个，迟啲再讲呢、這个，呢、這个真系用考古学呢、這个嚟去讲。 吓、啊，咁我哋讲咧就系讲下呢个另一个故事，就系、是、又系荷马所写嘅，就 系、 是、所作嘅叫《奥德斯》， 系 奥德修斯， 系 咁奥德修斯《奥德斯》呢个故事咧，我大致讲下系点啊，就系、是、话打完塞之后，我哋上一集讲过希腊联军就话要坐船翻希腊，结果全军覆没咁滞啊嘛，死咗80%人， 系 咁其中一咁啊好少，其中一个走生唔死嘅咧，呢、這个人就叫奥德斯。咁啊！但系佢就喺海上漂流，就漂流咗10年，就先至翻到屋企。成首诗咧就有10,000行啦，11,000行左右。 系 就系、是、西方第一本奇幻小说，你当系好似《西游记》 咁就会明白噶啦。咁咧，佢入边咧就有十六个故事，即系十佢有十六难啦。你可以当如果以《西游记》嚟讲， 系 咁啊，我哋可以吓咁啊，后世嘅地理即系地理学家啲学者系古罗马时代，公元前63年度有个学者叫 Strabo。同埋其他後世嘅學者就去研究，將佢所講嘅故事同埋當時地中海世界一啲風俗結合，就推斷到其實 Odyssey 呢個故事就係出自喺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島一帶嘅風土民情係完全吻合嘅。 哦， 咁 即係嗰陣時嘅呢個《西遊記》啊，遊咗呢個遊咗呢個中國嘅西南部啦。变咗系类似呢、這个， 系啦，《西游记》就系讲佢哋行西南部咁样去西天取经，去到印度取经嘅故事啊嘛。就系 Odyssey 咧，就系话 Odyssey 漂流喺海上，去到呢个西西里岛啊、意大利南部、撒丁尼亚岛等等嘅地方。咁大家睇，如果睇 YouTube 就会见到个地图。 哇！佢都环咗一个地中海游噶咯，其实即系好似而家啲地中海游轮呢啲旅行团咁。 地中海游轮旅行团啊，依样依样嘢 系真嘅，真系去到好远噶啦，东去到西咁滞噶咯，其实 啊，咁啊，我相信其实不过系集呢个希腊人喺古时海上揾食故事之大成 哦， 咁、遇到嘅嘢嘅大成扣埋一齐，就话系 Odyssey 嘅故事，因为我唔相信，我好难相信可以由呢个土耳其一路漂流到去呢个北非，竟然啊！咁鬼耐都唔死，如果有海难，咁佢都好威水嘅。 唔系最难嘅，你有船翻屋企啊嘛。 系咁啊，我哋而家我讲佢两个故事先啦，俾大家谂。 因为下一节讲故事啦，我哋好嘛？我哋暂停一，暂停先。OK， 好， 我阵间翻嚟。